翻嚟啦， 翻嚟啦，都话留翻拜生字讲噶啦。 系咯，有咩留翻拜生字讲？ 四月四号， 系我都系咁答你噶啦，花姐。有咩留翻拜生先讲啊？ 你唔使嚟拜我啦，我死咗就咁将我啲灰即系冲咗落去大海得。 点解你同我妈讲嘢一样嘅？ 唔好搞呢啲咁 嘅。我妈都系咁讲我，佢话咧，在生嘅时候你对我唔好咧，死嘅时候你嗰啲。笑乜嘢都冇用嘅， 我不嬲都咁谂嘅，但我又惊讲出嚟啲人话我好似好无情咁。 唔系啊，我妈从来都同我咁讲嘅，由细到大都咁讲嘅，即系所以系啊，原来花姐都系我老妈子嚟嘅。 嗱，第一集嘅我哋呢个叫做我哋唔好叫 season 几啦，因为东头咧就系 season three 嘅，咁啊无底咧同埋阿志云来就 season。超嘅，咁啊，为咗清楚起见咧，就叫四月季度啦嘅第一集啦，就开始咗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嘅嘉宾咧打头阵咧，请嚟啊上官师傅嘅， 欢迎 Hello, 你好，上官师傅。 熟啊，我哋已经上官师傅啦。 咁我哋讲少少会务先得唔得？ 讲咩？ 会务， 讲几句， 即系 收钱嗰啲 啦。我以为我又依樽水啊，吓我条收翻埋。 系都系同水有关嘅，即系同我哋呢个 钱有关， 水为财。咁咧就因为我哋开始咗呢一季啦，咁首先咧，好多谢 Andrew 我哋嘅听众啦，今次咧就帮咗好大嘅忙，帮我哋咧搞翻掂嗰个成个嘅系统啊，咁令到咧大家咧好方便咁咧可以咧旧会员嘅话咧揿一个掣就可以即刻申请今季嘅节目。 即系呢啲咪聪明咯，呢啲咪就系好嘢，冇嘢，冇错，真 系 好嘢。 贵人啊，真系。咁啊，经过佢嘅帮助之下咧，大家而家就好便利咁可以上到我哋个网啦，就 click 一 click 就可以咧申请任何嘅。plan 啦，咁其實我哋今季嘅 plan 同上季咧，基本上都係維持翻不變，冇跟呢個通脹嘅。咁咧都係269啦，睇曬三個節目啦。咁另外無底深潭咧就109，同埋東頭灣到99就係199，仲有呢個客似雲來咧就係收大家99蚊三個月嘅。 計一計都係269，係抵好多啦。 係啊，上一季咧我哋有80%咧都係俾269嘅，希望今季。全部都是聰明的朋友， 聰明朋友， 希望今季就達到這個 100% 都是給269，是嗎？即是給多一點支持我們先，是不是？不要欠了幾十元，是不是這樣說？上官師傅， 是啊，吉數你啊，九字，是啊，那些九字、六字那些都是吉數的， 啊，真 的，都是啊， 千萬不要什麼259啊，那些239， 是不 是？523不理事。 哦，咁样嘅咩？ 系， 盐仔， 系啊， 盐仔， 啊，咁啊，多谢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啦，呢个暗黑组合啦，咁啊，继续喺10:30咧，晚晚咧就陪住大家，陪到三个月之后咧，先至咧又休息下嘅，又去插个电。 其实我哋呢个 CM break 啊，其实唔系净我休息，我俾啲。听众观众休息一下， 唔系，佢哋好似停咗几日就已经问我几时收钱，又咁都开心嘅，起码人哋仲挂住我哋， 咪咯。 你知有啲吓嗰啲咁啊，人一走，人一走啊，茶就凉啊嘛， 冇错， 系咪先？咁啊 ，keep 住今季咧都会有陆续有好多嘉宾啦，上嚟同我哋讲啲暗黑话题啦。咁啊，今日呢个清明节啦，啊雨纷纷啦，咁我哋讲咩好咧？第一集 讲咩啊？都系讲啲同。生死有關嘅嘢或者死啦，咁啊，但係即係近期大家都過去喺我哋 season break 嘅時候咧，其實或者可能嗰段時間開始熱烘啲嘅，因為其實原來咧今年啊，即係學年計啦，即係好似我哋球季咁啦，即係上年嘅年底啦，咁啊開，直到即係三月左右咧，係有22個嘅學生啊，即係比較年青嘅朋友咧係輕生嘅，真係好即係因為原來咧，點解引嚟一啲迴響？突然間就話點解其實已經有咁多人係之前冇人理喎，話即係甚至係政府冇理，冇乜 NGO 去理，即係話冇乜，即係或者叫做個媒體啊冇去公布，突然間登個數字嚇親啊大家都， 係 咪突然間22個？ 今日就要講呢個自殺潮嘅話題啦，不如好唔好啊？咁樣就阿師傅，其實我哋上一次咧本來約咗佢咧，都係咁啱咧，阿師傅就提出不如講自殺嘅話題。但係呢件事已經係講緊嚟 4個月前， 係咯係咯係咯。 咁嗱嗰次咧， 你咁有高瞻遠矚喎， 係呢啲叫第六感， 係嘛？ 係啲直覺。 嗰次佢提出呢個話題，咁跟住唔知點解係咪我病咗定咩咧？ 病咗， 再約翻阿師傅嘅時候咧，師傅咁啱又唔得閒，咁啊整定啦，今日咧就先至嚟講呢個話題，又會唔會真係好似又遲咗啲？ 都唔 係， 永遠都唔會遲。依照實數睇嗰個大趨勢咧，嗰個即係自殺潮只會越嚟越多，越嚟越急劇。 係啊，會係咁樣。 其實咩事咧發生？ 係流年嘅關係定係咩咧？其實 唔係流年係一個問題，即、係、就是、流年有啲人講話今年2016年火猴年啊嘛，就話一滴水都冇。其實個水就內藏喺地支，即係如果你睇佢個立春嗰日咧，年啊、月啊、日啊，係表面上真係見唔到水嘅，因為裏邊揾好辛苦、辛苦、辛苦先揾到嗰滴水。水就喺術數上高住智啊嘛，高、住智慧咁啊，或者一啲叫 flexibility 嘅嘢，啲係靈活啊、流通啊。可惜今年就真係好弱。咁、第二樣。嘢啦，就同个大运有关。其实我做人唔好信一年嘅、我做人就好信20年、20年、20年。咁20年喺元空飞星里边咧，依家嘅行嘅叫近卦近运啊嘛。嗰、那个主角个角色啊，那个故事嘅角色咧，就系、代表少男。其实少男咧 ，in general 嚟睇咧，其实系代表僆仔，加埋僆妹，加埋僆妹。所以关于僆仔僆妹嗰个主导性越嚟越紧要。 咁系睇到近呢几年嗰啲社会运动啊，嗰啲系同埋行出嚟啊，即系出声啊，嘈啊， 冇错，发声啊， 系发声啊， 学生运动啊， 系啊，冇错啦。所以嗰、那个将来、那个焦点个重点都会喺呢度。咁加埋近卦咧，喺术数上高讲嗰个意思咧，就叫资讯流通。其實同個資訊互為影響先至都有一定關係，所以點解話嗰單嘢發展到中間咧？記協出嚟講個嘢噶嘛，就話嗌啲會唔會係唔好咁樣去報嗰啲新聞啊？因為依家咧你見啲手機好犀利噶，嗰一輪嗰22個嗰陣咧係。差不多每日你的手機突然間會噔一聲有一段，噔一聲又有一段，甚至乎那個蔓延性咧，除了你學校咧，就去到有些人可能有些成年人啦、因為經濟問題、感情問題跳又有，咁有一個因為體味的問題跳又有喎，即係獅子山嗰單喎，咁樣咯，各色其色，各色其色。 不過我覺得他哋嗰啲所謂嘅原因咧、都好似係有時係咪暴風捉影嘅咧？因為其實實質上嗰、個人點解嗱，好似我哋認識嘅鄧景輝啦，我其實到而家我都唔係好相信真係淨係齋係話財困問題就喺太古城嗰度咁樣跳落嚟，因為我都認識佢啦。咁、我當然唔係話好深入去認識呢個人，咁都知道佢係平時都係其實個人都係有啲佢性格上可能都會有一種比較偏執嘅，或者佢會有啲嘢諗唔通啊。但係其實係咪淨係錢咧？咁有時其實你就咁睇報紙咧，唔係咁簡單。我覺得嗰個人嘅心理狀態係點咧，或者佢當時遇到啲咩事，大家都唔 所以一定要揾高人打救。即係其實嗰個問題，你喺一個譬如打密籠啊，或者喺一個出咗問題嘅狀況下，即係等於你有部車壞咗都唔係亂咁整一樣啊嘛。你一定要去揾人嚟求救。但係有啲人本身因為受於嗰個性格所限啊、性格決定命運啊嘛，或者覺得有啲嘢啲 privacy 嘅問題，佢或者佢可能好出名。佢係唔方便去揾人去請教，咁、與此同時咧，其實喺人生裏邊咧有兩種角力噶嘛，一種角力即係講我哋命運啊，一種角力咧就係你嘅貴人啦。今日我哋講貴人嘅問題啦，係咪？開場嚟講會冇啦，一種情況講冤親債主。當你黑到墨斗嘅時候啊，你就會發現你距離個貴人只會越嚟越遠，甚至乎你出街你發現自己唔記得帶八達通。咁甚至乎拍完八達通，你發現拍咗人哋張卡，或者話俾人話你係冇拍卡出閘喎。 正所謂 可能會係咁樣，真係嘅會係黑到咁樣。 咦？我回應師傅再講咧，喺我自己有一段時間最衰運嘅時候，咁有啲相熟嘅朋友師傅同我講，即係譬如命運啊，要避忌啲咩？咁佢又話衰都有個譜嘅你，咁佢話有道好，你就係話有貴人相助。佢話嗱，若然你揾到你身旁邊幾個貴人，咁你咧好好對待佢哋，同埋。親近啲啊，總之就佢哋會幫你嘅，放心啦。佢話你衰都衰得有譜嘅，即係算係你衰到好似要跳樓啊，要成嗰種咯。咁我嗰段時間係嘅，確實有三兩個係你冇飯食，得你落嚟食飯，即係嗰類咧。即係舉個例，你會感覺到你冇飯食，總之你醒起去啦，咁樣嗰種咯。 有時可能呢啲啊，平時積落嘅， 係㗎，係 嘛？即係你平時對人好啲啦，咁樣你即係衰到貼地嘅時候都有人嚟。 但 係 我最驚有啲人積落嚟爆咯。積落嚟爆，即係正當你想貴人的情況下，你又揾著一個會係導致你進一步滅亡。 誒，點解會咁講咧？ 我哋話當行衰運的時候，你轉個街角總有一個令你更加行衰運的師傅等緊你啊嘛，係咪？你仲要俾錢嘅添喎。 係 嗰陣時，我個徒弟咪就咁話，見到條電燈柱，哇！精批紫微斗數搣完翻屋企，跟住先至嗰個嚟緊嘅20年噩夢開始咯。 平時可能唔係行嗰條路啊，嗰日唔知心血來潮，不如兜去嗰條路啦。 類似就係咁樣 咯，咁樣都會俾你見到。 所以我哋都好難講啊，即係唯有 就是聽多啲你電台節目咯。 哦，呢句 就會最重要嚇，因為其實嗰個資訊主導嘅問題，頭先講過近卦嗰個問題咯。咁有啲人真係試過話黑到墨斗咧，係點樣？真係想去揾嗰個師傅，你都冇辦法落去坐地鐵揾得到佢。 嚇、 啊！中途都俾好多嘢阻， 即係有係喎，好似有啲主宰 掹住咗咯，或者俾啲嘢 突然間有場雨咁 咯，各適其適咯。啊，有場雨咪濕碎咯。啊，上次有個客人過嚟揾我，一落門口啊，跌斷咗腳。跌穿咗一句，依家仲打石膏喺屋企啊！啊，咁样咯，冇计啊，系咯，咁啊，唯一一个方法我嗌佢就系 freeze no move， 依个系最佳嘅改运术语，听到唔好喐，即系唔好再搞啦。有阵时你再搞都系真系攞嚟搞。 即系成日讲咧，佢师傅界即系都个唔好太进取咯，即系你按住要系啦，低调啲啊！我又唔信我嗰次咧，我都话嗰时讲喂谂住诶嗰阵时嗰轮啲股票系人。后来都仲系我买书噶，唔知点解。 算罢啦，你认命啦。 但嗰日就由变天就由你嗰日开始啊。 唔系咁，但系后屘心思熟虑咯，咪自己谂下，喂，唔好靠呢啲啦，自己再。 俾你赢咗之后，咪输得更加多咯。 可能系噶，可能系都未。 但系其实系依佢依种状况，系可以透过打开个命盘或者了解佢所谓个家山风水、住宅风水， 啊、 而得出嗰个图谱出嚟，系帮到佢啊嘛。 嗯。 因为问题就系话，我哋做人一定要手上都得到嗰个人生地图， 系 即系得到个攻略啊！好多人之所以要自殺，就是因為佢得唔到個攻略，而嗰啲冤親債主咧就逼佢行去嗰笪地方，咁啱行去嗰度，即係頭先你講話太乜城嗰啲咁地方啦、嗯，可能佢就聚咗啲陰氣咧，嗰啲陰氣會加速佢要行勢嗰件事。 佢本身喺自己屋企跳落嚟啦。 係啊，但係嗰度你都知出名多嗰啲啊嘛。 太古城 你 係 都多喎，好犀利喎， 好 犀利 喎， 係好多，係由自己 jump 到抹啊抹啊，自己跌落嚟都有，係好多、 嗯、 啊。 哦、即係阿招意思話，每個人有個地圖，咁、 嗯、 其實可能個冤親債主擁咗你去一邊，但你睇唔到原來你光明大道嗰邊你睇唔到喎，咁樣就以為唉、哎、算啦、啊，我都係冇得救噶啦。 即係我哋嘅角色咧，就係同個天同你拗數嘅，即係我哋就會攞一啲嘢翻嚟，然後話俾你聽，咦？今日青馬大橋塞車喎，你唔行嗰條路得唔得啊？咁我就話翻俾你聽咁樣做咯。但係奈何往往就係咁啊，因為受制好多啲前世今生啊，有陣時甚至祖先福蔭嘅影響、嗯、或者性格嘅影響，你焗住走上嗰條不歸路 噶。 咁、嗯、我哋能夠做嘅嘢其實真係有陣時都有限。 性格影響，我試過有一個朋友、嗯、真係有單 case 就係我哋淨係去上埋電視嗰單嘢，就係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人啦、嗯，一個好我哋認為佢陽光嘅人，冇嘢嘅好。即係同佢食飯、打波、做嘢乜都得，但係突然間咧，佢就甚至咧係的起心肝走去停咗佢工作，跟住就踩單車，即係真係踩落去越南啊，之後踩，好開心啦、啊、咁樣，即係咁有朝氣嘅人。咁、 嗯、 但係問題就係、是、突然間收到消息，咦？好耐冇見佢，咩事咧？原來佢就係去咗佢一個好中意嘅，唔知係唔係佢直情後尾再去旅行，總之去再一個地方，泰國定邊度嘅小島，然後租咗間屋。封住晒，好立心噶啦，封到黑面蚊，封到，然后烧炭死。 嗯， 哦、后屘我先知，咁跟住我哋百思不得其解，呢、這个人呢、這个朋友点解会咁咧？即系你正所谓，可能佢你讲佢嗰个叫做阴暗面，或者叫即系另外隐藏性格，咁佢从来都好少同我哋讲嗰啲唔好嘅嘢。 嗯， 但可能就系收埋咗、嗯，即系而家大家都估佢系呢样嘢。 佢好似喺会唔会系明知自己要行呢条路之前，佢做晒自己想 做。我哋调翻转谂就可能系咯，就系、是、话我人生未试过就玩啦。咁我仲记得我最后同佢接触咧，系打下电话仲问佢：喂，几时翻嚟啊？踩单车乜乜讲起话，讲成个钟头。咁啊讲我喂，你踩完好翻嚟同我食饭，好耐冇见啊，点点点。但系佢成日就即系我就觉得就系佢可能佢成日都话自己咩做亲边间公司又执，做亲边度又麻麻地，成日话自己咩汤猪炖啊嘛，佢话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小事嚟嘅啫，咁都啱唔打打世家嘅啫。咁但系后嚟可能系咪啲感情问题，我哋就唔知啦。或者屋企妈妈有事定唔知，即系嗰啲我哋听过下，但系佢冇讲俾我。 其实好多都系综合性嘅问题。 系啦，可能综合咗好 多 捞埋嘅， 都谂唔掂数咁样。 听闻就系咁样啦，因为后屘又失恋。后屘又妈妈又唔妥，咁啊甚至咩咁啊的起心肝做，但系同埋仲有一样嘢最关键咧，我发觉而家近年咧呢个影响好大，佢就加入咗 Facebook 某一个群组，就系讲自杀嘅，就系嗰啲话，哎呀我又想死啊，你又点咩方法死、啊？原来佢系入咗啲群组。 哦 但可能真的 那些不是会傾下傾下咁大家哎原来大家都咁惨不如 出去做事咁样，大家是立心諗住自杀嗰啲群组嚟㗎，唔係嗰啲开心啊快乐嗰啲食饭飲茶啲。 因为好难讲㗎啦，如果好似我咁啦，我唔开心嘅时候呢，即係如果我见到啲人好开心呢，我会更加唔开心喎，即係我会觉得自己好惨。但如果你搵一个呢同病相连嘅，大家一起呢喺度斗呻呻呢，可能呻呻下又冇乜嘢，哎原来我都唔系最惨嗰啲。 自杀呢样嘢唔得，就同啲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一样。 系咯，其实自杀唔得， 因为自杀本身佢系存在住好大啲负能量，佢谂住揿个掣推面嚟自己。你喺嗰度咧，就反而能够提供到更加多嘅路线，你达到嗰样。 咁可能去到真系呢啲人已经本身佢嗰个种子已经开始发芽啦，即系已经谂住系行呢条路。咁我就自然而然又會加咗呢啲 group。 最大嘅問題就係嗰班人都冇運行嘛。我講過強一句好重要嘅金句，關於改運嘅就係話：你想改運嘅就麻煩你千祈唔好同啲冇運行嘅人繼續一齊嘛。 拜拜， 你只會真係出事啊！ 你冇運行咩？拜拜。我最近幾好啊！ 我黐住上官師傅 都唔係喎，真係我都上官師傅講得啱啊！喺我最衰運嘅時間咧，我都相信啲即係啲朋友師傅講。咁佢真係咧，你突然間嗰啲咧，專係腎啊，專係咩？又屋企又死老豆啊，又唔知，總之又失業啊，嗰啲人硬係突然間喺你身亡，同埋成日就同你見下朝對口，晚見面又合作又依個咯。咁後期我發覺，哦，原來係，即係我諗都有諗過，唔好再為伴同佢哋坐喺度喺度生來生去生來生，冇意思嘅。咁跟住咧就真係揾啲幫到或者好似好成功或者又好陽光嘅朋友食下飯傾下偈，可能仲好咯。 系，咁我哋讲翻呢个自杀潮啦。头先我哋讲，譬如话好多人系生命上遇到好多挫折啊，或者谂唔开啊，或者系佢都行咗好大段路，觉得自己哇都唔可以再撑落去。但系而家呢啲讲紧喂好斗靓嘅啫，即系甚至乎最细嗰个11岁，即系有咩咁睇唔开，即系嗰份功课辛苦啲啫。咁系咪要去到自杀咧？其实即系当然我哋咁样讲就好唔公平嘅，即系你唔知佢几痛苦啦咁样。咁有啲可能好早熟噶嘛，好細個已經覺得，哎呀，人生就係心無可戀咁樣。但其實呢啲會唔會佢哋命盤都有啲嘢可以啟示到？ 命盤都會啟示到咯。另外，命盤通常係啲極端性嘅， 睇到啲咩嘅咧會？ 咪用打麻雀理論去睇咯。即係有陣時候動呢個命盤，你啲金木水火土可能你一動出嚟嘅，咪可能全部係番子，全部萬子，全部童子咯，話化妖啊咁。 其實 人生注定做大牌嘅。 咁 即係注定做大牌，最大嘅問題係必須要擁有一個好好嘅家山風水，然後發揮到出嚟。一福印，咁冇咗福印，你自己去發揮自己咧，即係我都話落，依家樓下整一架嗰啲叫做咩？上次俾差人捉到佢嘅 GTS 啊，咩 GTS、GTR 啊，咩 S13俾我揸我都唔掂咯。你明白我意思啊？因為你部車太犀利啊，你變成你一落去咧，你冇身邊冇人幫，咁其中原來命運最強嘅一個信號好得嘅，稱之為個父母入卦。如果父母入嗰支卦落去，即係父母嘅影響力，我哋其實同埋一隻船噶嘛，點樣影響一個細路嗰個成長？ 冇錯冇錯。 即係譬如舉個例子，當我有個仔仔，好似李雲迪咁有天分咁計，喺我家庭就大件事啦。可能我都係教咗佢實數嘅啫，我冇可能會引導到佢做李雲迪啊嘛。你明嗰個意思，呢個係好重要。咁同埋加埋咧。我想嚟緊呢個趨勢會再多的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是我哋開麥之前，我哋私底下討論嗰個問題，亦都係近代中國社會出現最大嗰個問題，就越嚟越冇咗土葬，或者越嚟越冇人再重視嗰啲骨殖或者啲骨灰嘅問題，好多屋企就冇曬福音啊，冇下一代又是可，我就親自處理啲個案好盡噶，有一個女人嚟揾我，女仔啦，我成日叫佢，年都嚟揾我，身體。又有啲總之有啲暗病唔係咁好嘅，姻緣又差，成屋啲男人就好似死曬一樣。咁我問佢哋點解錯落，我睇完個命盤之後冇幾耐，我咦睇嚟你真係冇乜山敗。哇！師傅你點知啊？咁就話佢原來喺好耐好耐以前，佢哋個家族咧曾幾何時喺港島區咧都叫叱咤一時，後期家道中落啦，咁啊把心一橫啦，將其中有個老細走咗。將啲骨灰倒咗落海咁自此以後就冇曬福音啊！通常佢嗰個影響力咧，就會影響啲男丁啊，影響啲下一代啊，嗰啲我哋稱之為個空前絕後風水陣啊嘛。咩個空前絕後風水陣咧？你做好風水就難啫，做衰者下一代鬼， 好易嘅啫， 真係話都冇咁容易咯。咁變成去到佢嗰代啦，差唔多就係得翻佢一個女仔，似樣啲，其他全部都五勞七傷。 我好衰咁諗咧，頭先我咪話叫佢將我啲骨灰撒落海嘅，咁、我冇下一代唔使驚咯。 嗰陣時啊，司徒華咪好似你咁諗咯， 唔係咩？ 係啊，當其實好似咁都得，咁但係 瀟灑啲啊嘛， 咁樣咪瀟灑啲咯。但係依、這個前提嘅假設性咧，就係、是、只不過我哋用咗風水裏邊就旺財唔旺丁咁樣就算啦。明白我意思嘛？但實際上在中國人嗰、那個叫做財富理論或者個民族理論裏邊都是希望咧丁財兩旺，旺丁又旺財。咁其中當個丁咧係唔單止淨係指人口嘅數量，仲係指我哋下一代嘅質素，包括埋健唔健康啊，健康仲心理生理嘅，開唔開心啊，咁個素質好先至好咯。 係、 啊、但係近呢幾年其實弱咗好多。 而家政府甚至啲機構仲喺度講，係咁宣傳人，哇咩回歸大自然咁啊，審美啊咁樣， 越多人回歸大自然，我啲下一代就越掂啊。 點 知原來風水就講叫毒啊，毒唔係好毒嘅毒啊，係 only and one unique 嗰個意思，就係話太多人。不理個風水，如果你碰啱你對上啲老細，話你家族越理啲風水，你嗰代咪越發咯。即係譬如我撞一啲客，有陣時壽哥多，或者我見佢丁財兩旺嘅，我三句唔埋就撞佢鄉下，一講就中噶啦。咁唔係潮州咪就係福建，咁佢嗰啲又做得好好啊。佢哋係 嗰啲 係好跟到好足啊，同埋佢哋即使你話兄弟之間有咩問題都好啦，咁其實表面上佢哋都係和和氣氣、風風光光嘅、 哦， 都係比較和順嘅。調翻轉，譬如最近先有啲客人嚟揾我啫嘛，一講又講順德啊、番禺啊嗰啲，佢哋都知領嘢咯。 係啊， 佢話：我哋師傅你我哋番禺嘅，其實去到依家都好慘㗎。 點解咧？佢哋 留唔到細路哥， 因為佢哋嗰邊好多地 發展啊嘛。因為當其時個城市發展太快，嗰啲就問你要與唔要之間、 啊、 就產起咗。係 啊係啊，明啊明啊。 即係你都未決定啊嘛，已經。 所以咪嬲尾去到後期話你講順德早咪十零廿年前已經突然間發得好犀利。 但是靜 了，有啲發中之發的人就很醒目了，就在那些地方呢香港咪其中一個大媽撒，我唔使講邊個啦，咪喺飛鵝嶺個山上高，即係講順德，咪買自己劃咗個劃咗一個區域咯，做嗰、那個做自己嘅陵園咯，家族嘅陵園咯。所以依啲 大家知唔知我哋講邊個咧？ 唔信你唔信邪啊！依啲嘢咪最近生咗個 Priston， 咪多咗個孫健熙啊嘛，大家諗一諗咗邊個啦？ 你都講到咁啦， 係咯，大家都明。所以其實就睇你對嗰個丁財兩旺嘅睇法啦。另一個狀況咧就係話。譬如舉個例子，你話、自己諗住自己唔使有下一代啦，咁都頭先我哋閂咪嘅時候，你哋講個方法都勉強可取嘅，即係回歸大自然啦，輕鬆瀟瀟灑灑。 會唔會影響咗？譬如我家姐啊， 我知 你 問乜啊，我 細佬啊 嗰啲仔女啊， 唔會。是直接自己 嘅啫，即係自己嗰條。 放心啦，灑落海你，灑落 studio 樓下先。 但係調翻轉，有陣時灑完之後咧，就因為今日個討論範圍唔係去到嗰度啊嘛，可能係一啲法科上嘅嘢咧就麻煩啦。因為點解咧？有多時有啲人灑咗落去，將來如果真係冇辦法走得到，或者係去到嗰個輪迴裏邊啦，你就真係變咗遊魂夜鬼啦。就係、是、我就今日我咪話電話同你溝通另一個情況咧，點解話喺個自殺潮之前，我同你溜你想開個 topic 咧？有段時間係忽然間連環幾個人係跳青馬大橋啊！ 好啦，咁啊，但係呢個時間咧，我哋留翻咁精彩嘅內容，轉頭翻嚟繼續講。 翻嚟繼續研究。 好。 在成文德书院读中四的行仔周宇恒是运动健将，多次在田径项目为校争光，还刚刚才拎完学界金牌的。 他是四乘一百接力冠军，三届应该挺开朗的，平时每个星期都瞓。我觉得背后问题都应该挺复杂的。 怎估到一个活力充沛的男仔竟然走上不归路？消息就话，十五岁嘅恒仔成绩中等，早排同屋企人讲过唔系咁中意读书，仲连续冇翻几日学。 星期一凌晨12点几 WhatsApp 死亡短信俾59岁嘅阿妈之后，就喺黄大仙竹园南村商场嘅平台跳咗落嚟。可惜恒仔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就在商场平台找到恒仔部电话，但就找不到遗书。调查之后，相信他是因为学业问题沉死。恒仔爸爸和四个男亲友、同学先后来到现场露制，校方亦都成立了危机应变小组，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协助。连今次由去年九月开学到而家，已经有18个学生自杀，年纪最小的仲只系得11岁。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就话，呢一代嘅青少年多数系独生，家长又一味要求成绩好，仔女达唔到父母嘅要求，会觉得自己系失败者，家长应该多啲支持仔女喺其他方面发展啊。 青马大桥， 青马大桥 啊！发生咩事咧？ 上古师傅系咪讲啲桥？其实啲桥系咪容易特别多人？ 哦，煞嚟啊嘛！你谂下，桥系咪一种煞先？马路系咪一种煞先？头先我睇过一啲咧，一啲叫悬崖煞啦、天桥煞啦、天斩煞啦。因为其实点解佢哋会出现个煞呢？因为通常有一啲好特别嘅，我哋话叫标奇立异嘅建筑物啊，望落好高啊，好凶险啊，其实聚到嘅能量就系大。即系我哋假设 energy 等于气，气即系等于能量嘅话咧，佢会通常喺一啲狭缝位咧，就突然间扯得好劲噶。咁呢种状况咧，屋里边咧最常见啦。屋里边最聚阴或者最有力量系咩地方呢？排第一就是大门加玄关、排第二就是每一间屋里面的角落位、所以有时啲风水阵要放得好或者要放得有效果咧，就系、是、角落或者啲门度。 咁讲翻条桥 相反嚟讲，啲吊颈啊或者跳啊嗰啲，咪有阵时系最大风险嘅地方，因为嗰度能量会好大啊嘛。咁同埋通常嗰啲地方，举个例子，有啲污糟邋遢嘢，走唔到嘅剩嘅，佢就会喺隔篱话：喂，跳咯，跳咯你咁。 即系匿埋喺度。 咁你如果饮咗两杯酒，你嗰个元神啊，次次都同嗰只乜乜啤酒有啲关系，唔可以讲嗬。 可以讲， 识灌嗰啲咧， 讲把啦你， 唔系即系唔知次次都同啲咩，就话啲男人好中意嘅，唔知点解咧自杀，依家唔知受哥会唔会咧，总系拉灌嗰啲啤酒放隔篱，即系饮下壮胆啊， 可能系壮胆。 但系我哋喺嗰个法科嘅角度去睇咧，就系、你一饮饮完之后咧，个人松咗， 系松， 即系个元神松咗，系个元神嘅问题，揽唔住自己，咁人哋咪勾你走咯。 咁啊讲翻条桥先，头先就条桥。咁樣 青馬大橋 啊，青馬大橋係啦，係咪風水上有啲咩特別問題令到佢咁多人喺嗰度跳橋咧？ 因為佢能量大咯，風險咯， 條橋大 喎，係咯，係一個大煞嚟啊嘛。 可唔可以再詳細啲講下咧？我哋呢啲對風水 一無所知。以前啊，香港人啊，講跳橋啊，早期啊係跳青衣南北橋嘅。 係咩？ 咁如果大陸人咧喺廣州人咧就最中意啊兩公婆哎呀，你信唔信我聽晚真係跳海珠橋啊？ 海珠橋。 我細個廣州 人都有啊，都有人跳啊，真係有人跳。我近 嗰輪好似又有， 我近年留意多咗，有啲真係喺嗰度跳啊，真係喺嗰度跳。 海珠橋啊嘛， 青馬大橋，我以前有個 friend 就話佢失戀之後咧，佢又係無端端搭個的士就唔知點解去咗嗰度，佢望落去下面咧，佢話佢覺得好似有啲吸力想吸佢落去。咁佢話佢自己咧都爭啲真係即係行錯呢一步嘅。 唔奇啊！ 咁再講多啲，其實呢個青馬大橋嗰個風水係點樣？ 咪就係險咯。即係其實佢因為佢嗰個聚嗰個能量大啊嘛，聚嗰個能量大咧，好多時就等於係一啲我哋話叫做咩十字街頭啊、咩轉角位啊嗰啲情況一樣噶嘛。但係當然呢種情況，你冇理由你架車無厘頭行下咁會跌落去嘅，只會就係話你整停咗架車，好似有個男人前嗰輪咪就咁樣有個七人車，跟住停低咗，跟住我見佢啲遺言真係寫得都幾壯觀㗎，又話對唔住呢個，對唔住嗰個，咁啲差人仲發現。其實安排了明天還要接個女兒去哪裡但是就定過一件事就是說鬆開了個人所以有多時候呢當有時候個人一鬆開了我們 應該怎樣去做呢？其實有些人就講得很好的，即命運學上高講，如果你沒有什麼東西，如果不是又不是真的撞鬼，你咕一聲睡完一覺第二天就沒事， 是的，其實是的， 或者你沒有出門口第二天就沒事，但是反過來有些人呢鬆開了，你又走去不知道為什麼走去什麼地方，或者胡思亂想啊，喝了什麼啤酒啊，或者怎樣都好，就走了上那條不歸路咯，跳了下來又好啊，或者掛立鴨啊，那各色其色啦。 我曾經也都有個 case，都叫認識啦，咁喺球圈早幾年有一個香港都當時都出名嘅球員，咁其實佢就接近收山嘅，咁但係喺我哋認知咧，球圈認知咧，佢又係一個類似我頭先所講啦，個人好好仔啊，喺啲球圈之間啊，啲朋友啊，啲老細之間個個都對好好嘅，即係大家都好關照佢。總之佢有咩唔妥，有咩唔 OK， 都有人幫佢。咁但係就諗唔明，開頭就喺度揣測，突然間收到個噩耗之後，第一就話佢因乜嘢事咧？有乜嘢咁大件事令到佢猝死咁咧？佢有个老婆，个女好细个，咁甚至当晚咧，曾经有人咧去临跳之前咧，临跳楼之前咧，就同佢通电话，佢仲应承佢话：啊，上老师话，喂，你几时几时同我踢场波？我好冇问题啊，师傅，得几时我会踢啦？即系已经系，即系冇你冇有冇迹象嘅，完全就话佢突然间系好似听闻咧，就话佢同老婆可能有啲嗌杀，就唔知系自己喺度饮酒，就 系 又系饮酒，另外跳咗落去。咁同埋我哋揣测，即系同一班即系嗰啲老细之间同佢倾偈啫。我哋倾偈就话，唉，都唔明谂唔明。佢要如果佢身即系佢真系财政或生意又难题，三几十冇问题，一百几十真系冇问题。因为听闻，但系呢个又系冇人讲过，嗰啲有啲唔出名嘅老细，净漏嘢知道佢唔妥，即刻搵人抬现钱抬钱俾个老婆，即系话，诶，阿嫂唔使担心，钱方面所有嘢。攞幾十萬個，邊有問題？所以就諗唔到，做咩問題啊？個女咁細，嚇，即係咁有，佢亦都有前途嘅。呢個人又好好，就係有就係嗰關，阿師傅都嗰關，我諗係。 其實有 係咪真係唔好飲？其實真係唔好飲， 梗係唔好飲酒啦。另外其實有一睇啊，點樣睇咩？烏雲蓋頂嘛，咁同埋嗰啲人氣息一定係唔好嘅。我從來冇見過啲人自殺，或者甚至乎賭錢臨出事之前個氣息係好嘅。 咁樣好正常啊， 係啊，因為佢氣息係好差噶，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大家聽個節目你又明白，或者揾方法試下去學啊、了解啊、自學啊，或者問下其他人係善於即係觀人於微，善於睇氣息嗰啲啦，你就開始去練習下或者學習下一樣嘢。你見一個人咧，其實每一個人其實好似眼燈咁樣，突然間個眼燈暗啊。或者忽明忽暗，好似嗰啲 LED 啊，啲光管啊，就 系 要烧之前啦。 閃啊、 你就真系嗌佢唔好搞咁多嘢住先，略为静一静，或者甚至你真系学你问下佢，咦系咪有啲嘢有啲难言之隐，我可以帮你啊？咁但系当中咧有。另外我哋都要涉入一啲科學噶嘛，如果你喺命盤上都睇到咧，原來算命又分兩種喎，一種叫做好要面定唔要面咯。好多時要死嘅人咧，你有冇留意過 好要面 幾個例子啊？有好幾個名人咧，其實係好要面， 因為佢唔會講 嘅。其中有一個咧，即係以前我都上嗰個電台，你識一個個，其實我識噶啊，佢啦，佢其實我覺得佢長年累月個氣息唔好噶，暗噶，係啊，佢暗噶，佢暗都好緊要噶塊面。 即係 但係佢嗰種訓練方法點樣去睇氣息咧？其實係一團光嚟嘅啫。咁依一類型嘅咧，你就成日同有啲即係好好依一種方法嘅人去分享咧，哇！大家真係千奇百趣咯。咁有啲人咧就好厲害嘅，係練到好似我個徒弟咧，係睇人哋咧五顏六色嘅。 我都聽過人講， 我 以前咧，我以前話吹水咩，又見到，見到呢個人， 係 啊，咩光維字，咩光維字， 冇錯啦。 我就以前覺得吹水。 咁有啲人咧就睇咧，就好似我哋成日開玩笑話，以前阿方太啊、李錦聯講煮餸咁樣，就係睇下條魚靈唔靈啊、肥媽咁。嗰個就最快，嗰個最快學，真係睇到噶。究竟係死於一條啊，定望落好光鮮嘅咧？因為原來我師伯都係咁講噶。所有冤親債主、牛鬼蛇神，或者甚至有啲陰神啊、啲地師嘅嘢上嚟揾你，然後要攞命，或者令你行衰運。好似以前我記得 LEGO 後生拍過套戲，講嗰個話我拍你行霉運嘅一套戲，同譚詠麟咁拍嘅，即係嗰啲要咁樣嚟整你嗰啲咧，一見到你嗰層光就向後走，就冇辦法去埋到你身。所以平時咧，真係例如笑多啲啊，曬下太陽啊，同埋唔好成日去咁多夜街啊。咁其實嗰啲人嗰種光度， 我哋成日講呢啲陰暗嘢怕唔怕？ 其實怕。 但如果在你們的命運裏面可能注定做這樣 我是做這些才賺到錢、 因為以前呢有些人呢就很得意就可能他的命呢注定有一劑即可能在30多40歲會是出現的他偏偏呢他的命盤不要用得水即不能說三更半夜成日很夜睡啊成啊你就不要給一次呢就是你那個叫做我們有一個理論叫做貴人行開、因為原來每一個人呢、我有些朋友很厲害教主一學是天主教都講埋都唔怕啦佢哋係都好鍾意大家分享呢啲理論個意思就係個守護天使走開咗 係呀係呀 跟住嗰啲嘢一搞到你呀你跟住你啲貴人行返埋嚟佢話喂呢條友我睇喎咁已經俾人佔據咗啦之後佢啲運會一路一路差就要直至做即係真係要搵到高人 自己控制唔到㗎喇呢啲嘢 但係身邊如果你仲有輕一些微希望有貴人嘅話是會有人提醒得到你或者有人告訴你喂看著撞了那你都會打一打嘛都會停一停 是啊是啊 是啊是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我們說什麼羅京差一線富貴不相見就是這樣爭一下 羅京差一線 富貴不相 見即其實啲嘢所謂、好與不好壞與不壞就等於行街轉個圈你可能你會、大圈細圈的問題嘛所以真的要小心、所以聽多些你的節目 當然啦你真的是漂亮的你聽 就得夠 我見肥蘇找了一條橋呢另外一條橋是不是現在說是一個熱門的、 這個我想 這條不是幾個部隊宿舍附近那裡 好啦我可以跟大家介紹、看看這條橋呢就其實 我自己就 不熟這個地方、但原來就是在秀茂坪叫新清水灣道 是啦就是叫部隊宿舍 是啦咁啊 全香港最差的宿舍我真的聽我的 friend 同啲徒弟講 exactly 因為上次我哋唔最差咗添呢個 因為佢有一個呢最大嘅問題附近呢嗰個自殺崖啊就飛鵝山啊嗰個山壓啊好厲害啊 其實自殺崖是怎樣的我未見 過他沒有去一塊石在上高、如果你玩、運動攀登是必修課程的 真的很多人在那裡自殺的嗎是不是跟 我、等我讀一次給你聽近年呢就是興起在這裡跳的、在2015年2月有一個51歲的男子就在這裡跳下去、2014年的11月有一個叫灰爆男的就跟家人很疏離、又跳了、但是還要用後空在眾人面前用後空跳、2009年呢4月31歲的一位男子都是攀過就跳下去了。2009年一位61歲的退休公務員呢也都是在這裡跳的。2009年的3月一位78歲的老翁也都是由這裡跳下去了。整個人還要掛在山坡上面的樹枝。2003年9月29歲的小學教師也都是在停駕車上面跳的。 咁佢哋跳落嚟係咪會唔會俾車再剪過？ 其實都唔需要啦，因為跳落嚟都已經死得㗎啦。 但係因為嗰啲車好密噶嘛，都其實好容易 俾下低嗰度就唔係，上高就好密。下低嗰度係啱啱個警察，即係嗰咩宿舍後邊。 最近咧，其實佢最近啦，已經係28日咧，就係32歲嘅一個男子，又係喺度跳。即係其實都好密㗎啦，其實你諗下，即係越嚟越近呢幾年係越嚟越密。 呢度附近有咩風水問題？ 不是說過飛鵝山的山壓我們叫那山壓太誇張了所以它的影響之處呢包括就是那個紀律部隊宿舍長年累月都說風水不好、其實後面那幾座建築物間中都有人跳的、自己本身都有人跳、所以有很多時候呢有時候即是你說純風水上高去看呢山壓其實是幾影響啲人個丁嘅，今日咪講個丁個問題嘅，因為山壓咧俾人一種感覺係一種壓力感，或叫做山管人丁水管財啊嘛。丁裏邊咧係包括埋嗰個心理健康唔好咯。 咩叫山壓？ 哦、啊，咁樣咯，你真係企近我肥叔咁樣，哇，企喺度咁樣壓埋你。 咁你而家住喺山邊嗰啲咪？ 就要睇個山緩定好好緩好有情啊，定還是好兇猛咯？即係其實風水學所講嘅咧就係情。定還是係愁咁嘅啫嘛。如果你譬如個山咁樣壓迫得好緊要，好似居高臨下、大石砸死蟹啊，咁人都知唔好風水咯。以前我哋睇老夫子漫畫個笑話咁啊，就話咩中環啲街俾人收曬，啱啱兩棟街中間老夫子係都住嗰間屋。其實依間屋好似類似喺上環附近好似做間咁嘅屋㗎，係喺啲好高嘅樓層夾住，咁嗰種壓力好大。咁喺裏邊嚟講咧，你唔住到行路打到褪係點解咧？就因為你命盤勁，仲可以頂行。 命硬喎，係 啊，命硬，或者你嗰啲貴人犀利啊。 喂，大師傅，如果譬如頭先你所講嘅山壓或者本身嘅風水偏差，嗰個另外一種 即個路向去睇，就係話如果佢咁樣長累月咁樣咁多人跳咧，會唔會嗰個叫磁場，甚至係嗰個累氣咧，或者嗰啲冤氣 度，都會大啊！同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當你無意中你都諗住想自殺咧，其實呢啲係物理學嘅原理啫嘛，佢互相個拉，唔係聯想啊，一個吸力噶，一個拉力噶，自自然然你會拉到嗰度，亦都等於以前啲人自自然然咪去到東堤小築咯。记唔记得？ 系啊，有一段时间好犀利 咧，好犀利啊！ 十几年前咧，突然间好犀利。 其 实 咧，主要啲人点解一笪地方有人自杀会越嚟越犀利咧？主要系嗰度嗰啲人自杀死咗，有我谂有部分啦，系真系走唔到啊！ 系 走唔到，佢必须要喺嗰度，就好似拍膊头咁样嗌啲人要继续喺嗰度，然后一换一，一换一，一换一咁不断咁换。 系咪真系咁样一换一噶？ 啊，几个讲法啦， 系咯， 我又冇落过去下低睇，我又唔知啊。 其中一个讲法就 系 咁讲咯。就 是 要 replace 咗佢，佢先走得。 因為其實咧，一路相傳法科裏邊講啲人要投胎咧，係有一張籌喎，有一張 ticket 啊。 嗯。 啊，咁你要攞嗰張 ticket， 攞嗰張飛嘅話， 就揾人換 啦。因為你而家你枉死啊嘛，你估你話走就走。 哇！咁似頭先唔係頭先我前幾日睇咗一套講台灣有個山神仔嘅傳說嚇，咁就係話咧，俾人帶上山嗰啲咧，嗰啲俾妖魔扣押咗喺山上面，咁佢咧就要。找一個親人來代自己嘛， 全部是一樣的。後來我就有意無意就走去跟人交流這些看法，在有陣時所謂表露身份與不表露身份之間又有，或者譬如我有陣時見到老人家是我們修道的，他沒理由又好像我看那麼多西片的嘛，但我竟然對到他們說的東西就跟我在另外一些資訊收回來的東西是一樣咯。啊，即其實東方又好，西方又好，其實所講的一些所謂叫做神鬼之説，所有嘢異曲同工嘅啫。 即係你喺東京，即係或者日本啦，富士山嗰個自殺森林都 係 啦。 冇錯，係今日啊，你我同你有直覺啦，我就係頭先想講個自殺森林。即係我意思，將來香港如果仲係咁冇辦法走得出，今日唔係政治節目啊，走得出嗰啲咁嘅地方咧，我話俾你聽，呢啲係越嚟越多。 而家真係唔方唔自殺森林啊，呢個石屎森林都係越嚟越多 自殺 嘅。唔係我哋嗰個大氣壓。好勁啊！我都覺得即係好似好多嘢唞唔到氣咁樣咯，政治啊，甚至乎你出街咁樣，人逼啲咁樣，你唔小心頂一頂隔離嗰個人， 發現啦，係啊，我身邊問過好多人， 你已經係好唔 like 啦， 跟住去食餐飯咧，嗰啲夥計就喺度鬧曬交咁樣啦，即係好似。系咯，好唔开心。 成个社会个戾气啊，即系嗰个情绪都唔好嘛。 我以前食饭边度？ 但系 呢种 咁 嘅 情 况， 去到2024年打后会更加激烈噶。 我以为会好啲添。 更加激烈，因为嗰阵时系真真正正行火运啊嘛，嗰个就系离卦啦，就由近转离啦。嗰个系讲真正嘅战争。 哇，咁啊，记住佢先。 真正嘅战争。 八年，即系呢八年都冇嘢好，冇运好运行。 冇辦法㗎啦，直至到咧就話所謂差唔多叫做九星年一線咯，即係話九星年豬咧唔係龍珠喎，係嗰個180年周期啊。我哋話元空飛星裏邊一運到九運咧，去到九運啦，再嚟一次政治啊、經濟啊，甚至乎係社會啊，或者甚至乎一啲財富嘅轉移、政治嘅轉移啊，咁啲嘢再嚟一次 大洗牌 咧，大洗牌效應，咁去翻一運嗰陣時候咧，啲嘢又慢慢光明翻。 哦，即係2024年後啊，再行翻一運㗎嘛。 啊，冇錯啦，冇錯啦。咁2043應該係2043就係九運嘅尾，2044年就係一運嘅開始。 死鬼咗啦，到時我 全新嘅甲子年。 2043 全新嘅甲子年。 我唔制啊，咁耐。 因為依家你計翻幾次都吻合㗎。幾次嘅社會立立亂亂咧？譬如舉個例子，喺1964年到1983年嗰陣時，60年代初係嘛？嗰陣時有一啲 暴動啊， 啲工人啊，塑膠花廠啊，天星小輪加斗領啊，咁去到啦1983、1984，因為84又係一個甲子年啊嘛。咁嗰陣時候講嘅咩嘢咧？就中英聯絡聲明啊，又個個人心惶惶啊，個個諗。住走啊咁啊，再去到沙士嗰翼咯，就2003、2004啦，嗰個就啱啱叫做進入八運。咁下一次咧，再嚟一個好劇烈嘅波動咧，就2023、2024啦，迫在眉睫㗎咋。今年係2016年啦，咁再嚟一招咧，就叫2044就一運開始啦。咁2043嗰陣時候咧，那個亂會更加大。 咁24到43咧？ 乜嘢？ 2024到43係點啊？ 哦，嗰九運啊，頭先答咗就係火咯，就係火咯啊，好犀利嘅火就係代表戰爭咯，代表高度嘅競爭，代表到動不動都係訴諸於暴力啊，武力啊。咁另外啊咩啊，嗰陣時係講環保，即係個環保意識會。 進一步強，因為就係講嘅就係太陽啦，火， 嗯， 啊，好誇張啊！ 咁即係而家你頭先講話個自殺潮咁啊，會繼續， 會繼續，咁所以你先至係咩任道仲遠啊，主持多啲好嘅節目俾大家聽， 咁都要大家俾二六九先得噶喎， 係咯， 咪一定要， 一定要俾我出，即係幫到大家噶。 講醒起就係2049， 你幫到我先幫到我。 啱啱47應該係回歸咗50年啫嘛，即係啱啱冇50年。 所以其實咧，自殺嘅背後咧，如果我哋用一個單一嘅方法去睇，就簡單啲，就係行衰運。我找方法不行衰運，就沒事了。 好，待會回來看看什麼方法， 好 幫下大家解困 二六九。